嘿、hey, 你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酷我音乐调频，我是主播莫达人。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播萱草。 又是一个忙碌的周二啊，这个黑色星期一终于过去了。 我觉得一个月中要有四个星期一呢，想起来好悲伤、 对啊，每次星期一的时候觉得生无可恋。 对， 工作的第一天 一到周五的话就生龙活虎，是不是？然后但到了星期天， 对对对， 又生无可恋了。 对，今天星期五，明天不上班啊，突然想起那个表情包了。 现在让我们来聊一个比较轻松的话题。 嗯，对，就是说一说曾经你做过哪些事儿让你现在是无法理解的。 嗯，简单来讲就是，哎，我当时怎么这么的傻，怎么这么的白痴， 这么中二。 对， 就说歌吧，第一首歌呢来自邓紫棋的，很好听的一首歌，叫做《多远都要在一起》。 嗯。郭轩华自有声，他说呢，小的时候嫌书包重，就买了一个拉杆书包，然后呢自己拉着拉杆一起背，至今肩膀还很痛。 直接在后面拉着多好，为什么扛起来？ 就可能还不太明白那个书包该怎么使用吧。想象你离开的一刻，如果我有留下你的勇气。 大瑞瑞喜欢宝宝白，他说呢，上高中总是很忧郁，拿圆规在自己胳膊上刺了一个忍字，想想都好疼啊，事后看着肿起来的忍字，不知道当时自己怎么下得去手呢，当时还觉得挺洋气的。 哎，那个年代能理解，你想那个时候都是纹身啊刺青啊那种的，就觉得自己很帅、 啊、 很有范儿，但是回过头来想真的挺后悔的，是吧？ 嗯，我上高中那会儿也做过很傻的事儿。我记得那时候很流行郭敬明啊或者安妮宝贝那种很忧郁的故事嘛，就觉得那个人就应该是忧郁的才会帅气，就每天都假装忧郁。 假装忧郁，然后慢慢的发现不对。 对。对， 今天第二首歌来自于叔叔的《路畔阳光》。 多拉兰兰他说呢，我为什么要结婚呢？为什么要生小孩子呢？看来是对这个婚姻不满意啊，才会发出这样的感慨。 嗯，这个话题说来就这个多了哈，就是说很多女生在生完孩子之后会有点后悔，觉得说哎呀我为什么要跟他结婚跟他生孩子。所以请广大的男同胞们啊，还有就是就是身边的一些亲人吧，能多多理解一下做妈妈的那种焦虑啊还有不安。 好好爱那个人吧，愿意嫁给那个人，不要让他觉得后悔，嫁给你之后是一件后悔的事儿。 是啊。 袁汤圆，他说上学的时候呢，同桌不知道怎么想的，表演吸笔芯，然后呢一嘴黑墨水，打报告出去写，我看到老师不可思议的眼神。这不是重点，重点是我可能脑子瓦特了，也试了一下，当我一嘴蓝墨水站起来的时候，老师鄙夷的眼神，我恐怕是一个憨批。 你非要试一下，明知道是怎样的后果。 对，然后下面有一个人评论他，他说这和北方冬天舔栏杆被粘一排的小孩一个道理，就是说舔一舔栏杆能够被冻住吗？嘴就是分不开了。然后很多人 也不相信，我也要试试，我也要试试。 对，结果就粘了一排小孩。 太可爱了。 嗯。 越塔就西法，他说呢，初中的时候谈恋爱，人家都是去看看电影啊，吃吃饭什么的。我和当时的学霸男朋友周末约书店看书，平时比谁写卷子比较快。过生日收到过他送的一整套三毛文集，到现在都没明白我为什么要和学霸谈恋爱呢？当朋友不好吗？他现在在清华读研，刘同学，祝你能过上你想要的人生。 啊，那 看来是分手了。 对，分手了，过去是了。对啊，就是谈恋爱不应该是轻松的吗？有可能就人家学霸的世界我们不懂，人家觉得以学习为乐，这是最大的乐趣。 对，要不然人家考上清华了呢。 嗯，对。 你知道我开始还以为过生日会送你一套五年高考三年模拟呢。 那就过分了。不过我觉得送书的话也还挺文艺的啦。 啊，三毛还可以啊。嗯 啊，我觉得生日礼物的话一般可能就香水啊什么其他一些小玩意儿能留着、 啊、 带在身边的那种有纪念意义的会比较好。 嗯， 一闪一闪亮晶晶，留下岁月的痕迹。 下一首歌呢是一首翻唱歌曲，来自冯心怡的依然爱你，翻唱自王力宏。 对，这歌太经典了，现在听到翻唱也还是觉得这首歌很好听。 嗯，好听。 唯一永远不改变是不停的改变，我不想从前的自己，你也有点不像你，但在我眼中你的笑依然的美丽。 爱吃甜甜圈的小怪兽他说呢，当年我还在上学呢，爷爷生病了，我是最后一个知道的，当时已经度过危险期了，妈妈给我说不用回去，接到电话后我像疯了一样在宿舍楼道大吼哭泣，问他们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我想回去看爷爷。现在想想我这么温柔怎么能在楼道里大吼大叫呢，无法理解。 嗯， 不过这个孝顺的心还是值得鼓励的啊。 对，现在知道醒悟过来就好。 嗯， 小高，小高个子挺高，他说小的时候呢觉得自己刘海太厚了，抓起来一缕从头发根剪了，能想象我每天早上起来、啊、头上有大概100多根天线的样子吗？炸了。 可怕。 天哪，这个人刘海太厚了，他还嫌自己头发多，真的是赤裸裸的炫耀。 等你30岁以后再来分享你这段话吧，就看你分享这段话，可能你会觉得，哎呦，当时怎么说出这么无耻的话，无法理解。 你知道吗？前几天我有一个朋友发给我一张，就是我们以前几好几年前的合影了，那个时候还是上高中吧，还没上大学呢。我的天哪，我就是不敢相信照片里的我，你知道那个头发厚的呀，就是你知道我以前去剪头发，每次去理发店，师傅都要给我打薄，就是说我这个头发太多了，要薄一点。那我现在去剪头发，完全就不用打薄，就是可以，对，刚刚好。哎，回不去的那些青春岁月。 年轻的时候，这个发际线还在眉心，现在已经到后脑勺了。 哎，不过我跟你讲，女生是不会秃顶的，就是那个理发师 Tony 跟我讲，对呀、啊、，Tony 跟我讲说，女生那个掉头发会点状，就是它不是说某一片掉，它就是这一个掉那个掉，但它不会看出来。那男生就不一样了，男生就一直往后推这个发际线。我们俩人保重啊， 保重头发。 今天的第四首歌来自于许之诺的《某月某日》，这歌也是翻唱的，许诺吧，原唱是许诺，我记得好像是。 嗯。 翻开蓝色的封面，在字里行间找那段曾经笑着看。 戴皇冠的荷包蛋，他说呢，小时候拿钉书钉钉自己的手指，也不知道自己当时是哪根筋搭错了。够硬核的啊。 上一次录音我记得穆大人分享过自己的这个经历啊。 啊、哦、对对对。主角姓名记得你的衬衫很干净。 那一年记着第一次是。梁生的糖，他说呢，有一次呢，月黑风高夜，两个哥哥太闲了，就说我们都把自己喜欢着或者暗恋着的那个人说出来，八卦八卦，但对外保密，谁对外说谁就是小狗。当时的我太年轻了，居然相信了他们的鬼话，一股脑的全跟他们说了。然后呢，第二天我暗恋着的那个男生就知道了，他没有表态，害得我都不敢跟他说话了。 太实诚了啊。某月某日晴，某月某日阴，某月某日哭红了眼睛，某月某日。小胖饼他说呢，当时我宿舍是在4楼，我姐妹在1楼，我想早上和她一起走，但是她起得太晚了，于是我就天天早起去她的宿舍给她叠被子。后来我去和另一个姐妹一起走，但万万没想到过了些日子，我又开始了为另一个姐妹的叠被之旅，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为什么总是你那么早呢？ 是啊。某月某日阴，某月某日哭红了眼睛，某月某日问你信不信，你没有答应。杨小璐她说，小的时候呢，坐在小水库旁边玩水，然后呢，拖鞋被水冲走了一只。我就呆呆的看着它飘远，越飘越远，直到我看不见了。然后呢，我转头跟我妈说，妈，我鞋子被水冲走了，现在看不见了。然后呢，我妈把我另一只鞋也扔了，让我赤脚跑回家。也是，留了一只也没用啊。 对，蹦着回家可以。我就记得我小时候有一次是出去玩的时候徒步啊，穿着木屐、结果玩着玩着木屐的那个绳子断了，然后 当时是我从一个高处跳下来，结果两个木屐全都摔断了，然后我当时呢就是光着脚回的家， 啊， 真的是光着脚回的家，那天真的是让我记忆深刻。 我再跟你分享一个这个粉丝留言很相似的那个我的故事哈，我是听我妈讲的，就是我妈有一次出去旅游，然后呢她有一个同事买了一双鞋子特别漂亮，然后呢坐火车回来的时候呢说再拿出来看看吧，哎，忽然发现只剩一只鞋了，就那只鞋可能就是那落哪儿了，或者是不知道怎么就丢了，对，然后呢他们就商量了一下，那一只鞋没法穿呀，拿回去也没用，那就扔了吧，然后就是在火车上扔掉了，结果到了家发现另一只鞋在另一个袋子里， 好气啊！ 对，整个人都不好了， 真的是被自己蠢哭了。下一首歌来自刘惜君的《恋风恋歌》。 嗯， 白风车向谁呢？ 晴晴是一个快乐的 girl， 她说呢，小时候在农村，我们村有个大水坑，水不是特别深的那种，当时和几个小伙伴每天中午都约好去老地方玩，太阳正大的时候中午12点，现在想想我大概脑子进水了才会每天相约去晒太阳，现在晒成了小黑孩了黑girl 小黑孩你好， 我还专门点开他的头像看了看他的自拍， 是吗？ 果然不太白的样子 好吧， 开个玩笑开个玩笑， 嗯， 失去所有联络，爱是毕加索风格。 破案潘潘他说呢，我和同学吵架，两个人哭着吵完的， 相爱相杀， 好傻。 生活向左，我们都不是预知未来的智者。 谭中鱼可白许头，他说呢 QQ 空间无痛呻吟的说说，还有奇奇怪怪的日志，后来把3000多条说说一条一条的都删了，1000多篇日志也都一篇一篇的删光了，好几个白天与黑夜重复性的动作太频繁了，我手都抖了，好尴尬呀。 删了干嘛呀，我觉得那在是自己一段回忆也挺好的 我就比较聪明了，我直接把这个 QQ 空间和说说全都锁死了，别人看不到 啊，我也是，我早就锁了如果别人能看的话我真的羞愧的要死的 太羞耻了 对，我以前真的写过好多那种哎呀好文艺啊好内涵的那种句子啊什么爱呀恨啊 好中二啊，现在回想一下真的看到都想打死自己， 然后就是你看那些文字吧就会觉得哎呀这女孩子经历了什么爱恨啊，那其实也不过就是一些青春期的懵懂罢了，可能就觉得说哪个男生好看啊，或者说自己哎觉得有一点点在意他，也就仅此而已，但是那文字写的就好像就是三生三世一样 这个朋友也跟我们说的类似，他叫做清蒸六碗小兔鸡，他说呢在日记本上写的矫情的话真的是无法直视、 啊、是大家都是有一样的青春的故事啊， 对对对，嗯， 选择圆满垂手难得，让爱情曲折难过快乐，为我们故事写首歌。 不想再悄悄，电话里一响我就出现在你身旁。今天最后一首歌了，来自于小可乐的啦啦啦。 在人海里徜徉，眼睛中你的目光停在我身上。 裴林他说呢，以前上学拿袖口捂着嘴，现在想想感觉跟自己有口臭一样，但以前觉得超级酷，现在觉得好尴尬。 街角是枷锁他说呢，曾经感觉单身会很酷，现在想想当时那是我人生的巅峰啊，然而当时我都干什么去了呢，肠子都悔青了。颜值最高的时候选择单身啊， 后来就颜值下降吗？ 现在容颜不在了，好后悔。 对。小英心意他说呢，我和初恋谈了五年却连个手都没牵过，重点是那么多年我居然连这个意识都没有，无法理解。 哦，谈了五年都干嘛了呢？ 这个我有发言权，我当年上学的时候谈了多久我忘记了，但是连手都没有牵过是真的，我不知道我在想什么。 好纯洁好清纯。王仔仔的仔仔他说呢，小时候吃一毛钱一袋的冰水，冻上叫冰块，爱不释手啊，其实就是糖水冻上了，现在一想一个大冰块有什么好舔的。 也是。 一直在舔一个冰块。 嗯，那个时候我上学你应该 也知道吧，莫兰，就是学校门口会卖那种一袋一袋的水，就是那种饮料。 嗯， 就是直接咬一个那个小口就可以直接吸了，也不用任何的吸管或者是其他的。 哦，对。再说最后一个留言啊，特别逗，小胖子脂肪厚他说呢，高中学校禁止在校内骑车，我都被逮到好几次了，有一次上课快迟到了，在校内骑车让主任逮住了，狠狠地批评了我说，校内谁都不能骑车不知道吗？然后一抬头我看见我们班主任骑着车像风一般的穿过了。主任尴尬吗？哎，其实我上高中的时候真的遇到过，就是那个教导主任嘛，就是说不让你骑车啊，就刚刚还骂过我，结果第二天我看到他骑车在那个校园里走，而且是电动车。 那我觉得这个时候你就应该制造一场偶遇了。哎呀，老师您在呀。 哎，老师您在骑车呀。 对，然后我觉得以后的话你可能会混得会比较好，老师会放你一马。 我这期留言真的好好玩，我看到好多人评论说看着这一期的评论笑出了猪叫。 对呀、啊，所以我们这一期录节目的时候也很欢乐哈，也很值得大家来听一听这期节目。 对对对，就是如果大家我们没有分享到的留言和故事呢，大家可以在新浪微博里去看我们这条征集下面的评论啊，直接搜索酷我音乐调频订阅我们就好了。 嗯，好的，那我们这一期的酷我音乐调频呢就到这里吧，期待下一期的酷我音乐调频跟你相遇，拜拜。 嗯，拜拜。